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在敬爱的金正恩阁下的领导下，朝鲜拥有了能够击退美帝国主义好战集团挑战的无比强大的核遏制力，朝鲜人民军壮大和发展成了一支最强的革命武装力量。